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前线》。《前线》的原剧作者是科楚涅克，我国排演过他的剧作《普拉东·克利奇特》。科楚涅克荣获过列宁勋章、斯大林奖金一等奖，是乌克兰学术院院士。剧本《前线》塑造了苏联红军抗击德国法西斯战争中两位红军将军：奥格乌夫少将清醒实际，善于团结又极具原则；战线司令格尔洛夫自以为是、固步自封，围绕他俩展现了在前线的一群红军指战员。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前线》，改写马修文，演播高慧斌。 在战线司令的办公室，战线电信部部长贺立鹏在战线司令面前议论军团司令奥格乌夫。他说他现在完全目中无人了，简直把自己当作大元帅了。战线司令戈尔洛夫中将同意这个说法，他说他开始打仗的时候才是个上校，过了三个月得到了少将头衔，现在又是军团司令了，所以连脑袋都昏了，开始奸猾起来了，耍起笔杆发起议论来了。这位司令认为士兵不是写字的，是打仗的，他声明知识分子气我可受不了，一切都应该士兵化。他的弟弟米龙是飞机工厂的厂长，因公来到前线，他敏锐地觉察出哥哥意识中的严重问题，而这位哥哥又看不惯米龙的文官气，认为文官不懂作战。当他知道弟弟是受命于斯大林来前线调研昨天掉下来的德国新型飞机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担心斯大林因为他不知道这件事而骂他，第二个反应是怒骂他的部下没向他报告这件事。而部下说报告过了，他说那就是说报告的不好。他回过头来挺含蓄地问米龙说，你今天在莫斯科看报了吗？米龙说还没来得及。他说我今天得到第四颗勋章了。他不清楚战场的天气道路状况，想当然地以为米龙是从莫斯科直飞来的。军团司令奥格乌夫告诉了他实际状况，接着奥格乌夫少将报告执行戈尔洛夫命令的情况，但是他承认完全不明白这个命令的意思，另一个指挥员也不明白命令的意思。戈尔洛夫又下命令了，说去，你们大胆地去行动。可是多数人都很担心，首先军事委员会委员盖达尔就提出了质疑，他说假使德国人已经把许多坦克都开到了车站上可能会怎么样，他们会把坦克开到奥格乌夫的后方去的。戈尔洛夫打断了他的话，胡说，我们确凿地知道他们在车站上只有50辆坦克，巩固防务之后他们会安坐不动，你们要勇敢。奥格乌夫纠正说 先估量，然后再勇敢。在你的命令里头，没有一点勇敢的味儿，因为一切都是靠着乌拉，靠着侥幸，好像我们面前的敌人是傻瓜在睡觉。你要把坦克部队送到什么鬼地方去，不是很清楚了吗？只要我一往前冲，德国人就要立刻把坦克开到我的后方去。戈尔洛夫不许奥格乌夫打断他的话。他的心腹侦察部长估计车站上只有50辆敌人的坦克，而奥格乌夫判断应该是300辆。戈尔洛夫气壮山河地说，战争就是冒险，我们只要一挥手便可以成功。在战线司令的住宅里，戈尔洛夫的弟弟米龙问军事委员盖达尔说，你跟我哥哥共事很不容易吧？你认为我的哥哥真的懂得今天应该怎么打仗吗？盖达尔认为戈尔洛夫只有内战时期的经验，他有一定的威信，而奥格乌夫有才干，但是年轻，在高级指挥员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论资排辈，讲经验和勋章。奥格乌夫没参加过内战就不被承认。盖达尔叹息道，哎，在战争中一切都会复杂的多的。战争中想大刀阔斧的转变局势，是要把事情弄坏的，要用别的办法。敌人还在我们领土上，你还得应付那种不如你哥哥的人呢。这个时候，那个电信部长赫里鹏一脚踏了进来，劈头就问，司令在哪儿？大家要跟他干一杯，我请大家为我们亲爱的司令的兄弟干一杯。哈哈，你的哥哥是一位很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啊，不，我应该说是天才的，是军队的爱戴者。战线司令戈尔洛夫在一些人对他的欢呼称颂中讲话，他谦虚地说，我不同意的是，你们说了很多，说我是统帅，是优秀的，是伟大的，甚至是天才的。其实我是一个普通人，虚心的人。我在村子里的三年级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作战了，我没再进过什么大学，战斗不是在学术院中，而是在战斗中学会的。我不是理论家，可我是一匹战马。外国有一个观察家最近对我说了这样的话，说戈尔洛夫司令放不进普通理解的框子。这些资产阶级专家无论怎么样他也不明白，戈尔洛夫是一个地里长出来的家伙，他有泥土气，他不是学术家，也不是理论家，可是却打败了德国的将军、理论家、学术家。一群人为他的讲话欢呼鼓掌，米龙忍不住在一旁叹息道，天哪，究竟哪一天我们土地上的这些傻瓜、不懂事的人、献媚的人、顽固的东西、拍马屁的，才能铲除个净光呢？让新的、年轻的、能干的人来代替他们呢？否则，要把我们伟大的事业毁掉的。在奥格乌夫的司令部里，骑兵队指挥员正向奥格乌夫埋怨道，说战线司令戈尔洛夫丝毫没明白，或者根本不愿意明白，说在这里等候，等什么呢？奥格乌夫说，那些人都是些没有远见的人，握到大权之后就自命不凡，只喜欢教育人和骂人，并且还一定要用棍子去矫正大伙的脑筋。骑兵队指挥员说起了他向战线司令的心腹赫里鹏要电台的事，他说，你只要扼住他的喉咙，他就都拿出来了。我们一切都是这样干的，虽然仓库里堆的东西慢慢的都要炸开来了， 可就是什么也不肯拿出来。大伙儿都等着饿他的喉咙呢，要饿得紧一点，要饿得他眼睛都冒到饿骨头上。那就像从前那个商人，你死在他面前，他看都不看你一眼，可是只要能够抓住他的胡子，他就立刻把荷包打开了，并且还要跪在你的脚下谢你一声呢。奥格乌夫考虑如何才能摆脱目前等候的困境，他建议拨出两个团去吸引德寇，让德国人以为苏军还傻呆在原地，而让主力去抢占他们的军火库和粮库。他说，于是我们就在他们自己的防御工事上打他们。他命令先锋部队化妆成德国人，可是军团政治部部长沃尔里克却反对，他说，改穿德国人的制服对我们是个侮辱，德国人干过这种事，改穿过我们的制服，这种方法是很不名誉的。奥格乌夫反驳说，苏沃洛夫元帅教导我们军事上要狡猾，可是我们一些传统军人却忘记了这一点，应该用狡猾来回答狡猾，是戈尔洛夫逼得我们做出这种事情的。战线司令戈尔洛夫电报命令他们退回去。奥格乌夫愤怒已极，他认为这份电报，第一，这还不是命令，而是一份提议；第二，我用战士们的血打破敌人的防线，并不是为了往回打呀，我的军队将活下去，打下去，获得胜利，他是能够并且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又送来莫斯科一封密电，是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盖达尔打来的。奥格乌夫看完了电报，脸上的阴云一扫而光，唉，好极了，可见世上是有真理的，莫斯科准许我们依照我们的计划行动，那就是不顾战线司令的计划进攻，并且关于这一点已经通知了战线司令部。在苏军的战壕里，前线司令的儿子禁卫军中尉戈尔洛夫谢尔盖琢磨了好久，他忍不住问周围的同志说，究竟为什么把我们留在这儿啊，他实在不明白他的那个司令父亲的意图。尽管指战员们不满意战线司令员，但是认为谢尔盖是个好军人，所以大伙儿都毫不掩饰地说，司令把我们留下来是让我们送死。在战线司令办公室，特派记者柯里空急于要把一篇描写司令儿子戈尔洛夫希尔盖英勇战死的文章发出去，他甚至已经预先把当父亲的司令的表情和语言都操拟好了。他振振有词地为这样的做法辩解说，假使我只写我看见的，我就不能每天都写了，我就永远不会有这样的声誉了。编辑部每天向我要稿子，读者读惯了我的文章，没有克里库的文章报纸是出不来的，各报都羡慕我们的报纸，总是对我们的编辑说，你们很幸运，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把所有的通讯员都拿出来换你们一个克里空。参谋长责骂侦察部长是个傻瓜，他决定不再看这个部长的情报，而这位侦察部长却抗议说，关于我的工作，司令的意见不是这样，他已经了解了我许多年了，所以我要抗议，我总算也是得过奖的人吧。参谋长毫不客气，他认为关于这个侦察部长，政府至少犯了两次错误，第一次是给了你奖，第二次是直到现在还没把你的勋章摘了去。侦察部长马上拿出了小笔记本，记下了参谋长的这番话。哈，你说什么？政府犯错误，犯了两次。哈， 他抓起了电话，很快的就打听出了参谋长不是无产阶级家庭出身。他认为这下他抓到根儿了，哈，那就清楚了。等司令来了以后，他赶紧报告说参谋长有不满情绪，对一切都不满意，有失败主义的味道。司令很不耐烦，说随他去吧，他就是那种人，司令做了些什么他马上就来抢功求赏，稍微有些不好便躲到树林子里去了，他怕负责任。他们的心我是知道的，一切都是由于一个缘故，他们手上没老茧，你说他们从哪儿得到过锻炼？侦察部长很有同感，说哎呀，真理，这真是神圣的真理啊。你就拿我来做例子来说吧，啊，我虽然在工厂里也没做多久的工，只做了3年零2个月，但是我自己简直不明白，怎么无产阶级的气质我足够用一辈子呢？你看，别人家又有学问，又在大学里毕了业，可是你细看一下，总是不那个，啊，总是不那个。格尔勒沃说：“说的对，很清楚，外表有学问，可是内里连一点泥土气都没有，所以结果就不那个。”当参谋长提出关于军事战术问题时，格尔洛夫打断了他：“你以为怎样怎样？我现在不感兴趣，我要怎样就怎样。你怎么把奥格乌夫说成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参谋长说：“恰恰是因为违背了格尔洛夫的命令，奥格乌夫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这是得到了莫斯科同意的。”格尔洛夫一听勃然大怒，说：“我要追问，我是不允许启蒙战线司令部的，而且也不能让年轻人太放肆了。这个奥格乌夫本来就已经是跳了级的了。”米龙批评他的哥哥格尔洛夫说：“不要欺骗自己和国家吧，你不会，你也不能指挥战线，你的肩膀负担不了这种事情了，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了。内战时期你几乎是没用过炮队，敌人的炮队也不多，没有空军，没有坦克，甚至没有真正的技术作战，所以这种技术你知道的很少，一点都不知道。你自己隐退吧，你要明白，我们日日夜夜为战线造的机器，那是世界上最好的机器啊，由于你们不懂不会，损失掉了一半，我们丰富的劳动意识就被你们这样不擅长没有知识的利用着，你明白吗？否则你要被撤职。”军事委员盖达尔传达了莫斯科的命令，撤掉格尔洛夫的职务。格尔洛夫不服气，说：“没有我，看你们怎么作战，你们会后悔的，但那个时候晚了。”盖达尔说：“别吓人，布尔什维克不是害怕的人，我们没有不能替代的人，许多人曾经吓过我们，他们早已长眠在历史的垃圾堆里了，但是党像钢铁一样坚强。”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高慧斌演播的经典戏剧故事《前线》，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万能机器人》。《万能机器人》的原剧作者是捷克的著名小说家、戏剧家和新闻记者恰佩克。万能机器人是恰佩克早期的名剧，写于1920年。剧本描述了一位名叫罗素姆的哲学家和他的侄子研制出了一种没有灵魂的机器人，他们代替了人的劳动，而人类因为脱离劳动，道德沦丧，妇女不育，面临着绝种的危险。后来，机器人起来造反，毁灭了人类。幸而一对男女机器人之间产生了爱情，才使人类的生命得以延续。恰佩克善于运用现代派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造出怪诞离奇而又真实的世界。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万能机器人》，改写高瑞森，演播雷克生。 罗索姆万能机器人制造厂是个国际性的企业，它的产品行销全球，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它的大幅广告。最廉价的劳动力，罗索姆厂出品的机器人。你想降低产品的价格吗？请订购罗索姆厂出品的机器人，请君速购自用机器人，等等等等。这个坐落在孤岛上的工厂，最初是哲学博士老罗索姆忽发奇想的产物。他是个唯物主义者，不信上帝，纯粹出于理念，他想复制大自然。起先他试制了一条人造狗，后来他要制造人，完完全全的人，五脏六腑，七情六欲，样样俱全。但那是十分复杂繁琐的过程。他的侄子小罗索姆的参与，为罗索姆工厂开创了一个顺应知识时代的生产时代。他发现制造那种技术一流、头脑简单、要求极低的工人，是一本万利的生财之道。于是，他把老罗索姆复杂的机器人简化掉许多部件，简化到他们是只知干活、别无他求的劳动工具。在他的主持下，罗索姆工厂开始批量生产机械完善、智力非凡但没有灵魂的机器人。老小罗索姆相继过世，罗索姆机器人制造厂依然在发展，而且蒸蒸日上。一天，现任总经理多明接到内线电话，说有一位小姐来访。来人是个秀丽的妙龄女郎，她自我介绍，名叫海伦娜，是总统的女儿。在这座孤岛上能见到如此尊贵的客人，而且是位漂亮的异性，多明精神为之一振。他热情地为海伦娜介绍罗索姆工厂的发展和生产过程。他有许许多多搅拌机，搅拌机器人的原料，还有骨骼制造厂、神经血管等等等等制造厂。最后是总装配车间，装配好的产品，也就是机器人， 马上就可以干活。多明告诉海伦娜，这儿所有的工人都是机器人，坐在办公室的白领职员也都是机器人。为了证明这一点，多明招呼女秘书苏拉进来，说她也是机器人。面对有着一头秀发、皮肤细白而且精通四国语言、彬彬有礼的苏拉，海伦娜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她是个机器人。不，不是，您在撒谎，是他们逼您做广告，对吗？苏拉，您是像我一样的姑娘，难道不是吗？您说说看。海伦娜热情地开导着苏拉。多明坚持苏拉是个机器人，他按铃叫来一个男机器人，命令他把苏拉带到解剖室，把他剖开给海伦娜看看，以验证他说的是实话。人对死亡是恐惧的，然而苏拉却毫不动情。他说他是机器人，不懂什么叫死，对他来说不过是停止活动，回到粉碎机里而已。海伦娜小姐，您瞧见了吧，机器人并不贪生怕死，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贪恋的。多明洋洋得意地说，这太可怕了，你们做的事情太不像话了。海伦娜脸涨得通红。随着一阵敲门声，办公室一下子拥进来五个男人，他们对海伦娜的来访表示出过分的欣喜，一个接一个的向她大献殷勤。多明请海伦娜对他们讲几句话，海伦娜犹豫了一会儿，说她并非作为总统的女儿来到这儿的，而是代表人道同盟的20万会员，因为整个欧洲都在谈论这里发生的事情。他到这儿来是想亲眼看看，谁知道实际情况比人们想象的足要坏1000倍。他问这几个男人，你们怎么能够容忍呢？人道同盟愿意帮助你们改善处境，如果需要他可以留下来。对不起，海伦娜小姐，您一定以为您得同机器人说话吧？多明笑容可掬地问道。海伦娜吃了一惊，还能跟谁呢？多明哈哈大笑地说，这几位先生都是人，是工厂的领导成员，他们是总机师法布利、生理学研究室主任加尔博士、机器人的心理与教育研究室主任哈莱米尔博士、业务室主任布斯曼、基建总管阿尔奎斯特。多明解释道，这里除了6个领导成员是人，其余都是机器人。我真是个傻丫头，海伦娜为自己做了企图煽动机器人造反的蠢事感到十分窘困。多明说，他不必难为情，这里曾经来过许许多多的救世主和预言家，他们对仓库里的347000个机器人读圣经、鼓动宣传、讲人权问题，对于他们这些连篇累牍的废话，机器人连嘲笑都不会。那你们为什么要制造机器人呢？海伦娜问。总技师法布里回答，为了劳动，小姐，一个机器人能顶2个办公人，人这个机器是非常不完善的，最终必须被淘汰。巨大的进步在于用机器人来生育，它可以越过毫无意义的童年阶段，浪费时间是无法容忍的。业务主任布斯曼说，他们一下子把50万个机器人撒到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去种小麦，因此欧洲的一磅面包才卖2美分，而海伦娜的什么人道同盟对此却一无所知，无动于衷。 这时多明按耐不住激动，他站立起来，像上帝一样俯视着在座的众人，情绪激昂地宣布，用不了十年的功夫，罗索姆万能机器人就会生产出那么多的小麦和布匹，那么多的一切东西，人人可以各取所需，以后人不再伺候人，人不再被物质所奴役，人不再用生命和仇恨去换取面包，一切工作都由机器去做，人活着只是为了使自己更完美。多明双手合十，仰望着天花板。亚当啊亚当，你不用再吃那掺和着脸上汗珠的面包了，你将不再知道什么是饥饿和干渴，什么是疲劳和屈辱，你将回到上帝的手供养你的天堂里去了。你将是一个自由的人，有主权的人，你将是万物的主人。多明被自己的赞美由衷地感动了，不禁灿然泪下。我相信，我愿意相信。海伦娜也忍不住地热泪盈眶。也许是被多明描述的美景打动，也许是被多明野性的追求慑服，也许因为什么，总而言之，海伦娜留下来了，并且成为罗索姆万能机器人工厂总经理多明的夫人。一晃十年，又到了海伦娜登上罗索姆岛的那一天，多明和所有的男人都记着当年那迷人的姑娘和这一天，他们给她送来了鲜花和礼物。海伦娜为当年策动机器人起来造反的想法感到幼稚好笑。罗索姆工厂的事业兴旺发达，因为世界按照他的计划在运转，机器人代替了工人，工人失业了，他们起来砸碎机器人，而政府则把机器人组织成军队，给他们武器去镇压这些起义者。战争连绵不断，报纸上赫然登载，机器人的军队在他占领的土地上对任何人都毫不留情，屠杀了70万人。有的地方机器人还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为了扩充军备，全世界都在向罗索姆机器人工厂鞠躬致敬。而人类呢？人类停止了生育，几个星期出生登记簿上没有一个名字。海伦娜为自己十年没有一个孩子也很恐惧，她向基建总管阿尔奎斯特说，为什么女人不能怀孩子呢？这是为了灵魂的安宁。阿尔奎斯特嘲讽地告诉他，因为我们生活在天堂里，认为人们不需要劳动了。多明的机器人代劳一切，万物之灵的人赶快尽情享乐吧，而您就还想要孩子。海伦娜，女人是不会给那些成了废物的男人生孩子的。人类不就要绝种了吗？海伦娜忧心忡忡地说。一定要绝种的，就像不结果的花一样必将凋落。阿尔奎斯特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些天海伦娜感觉到罗索姆岛也笼罩着不安的气氛中。多明的口袋里装着手枪，码头上停泊着一艘名叫沃尔迪斯姆，意思是最后的军舰。在图书馆工作的机器人拉蒂乌斯砸圣像、撕圣画，肆无忌惮的撒野。海伦娜把拉蒂乌斯找来，想安抚安抚他。拉蒂乌斯傲慢地轮着膀子说，我不给你们干活了，你们不如机器人能干，我们机器人什么都能够胜任，而你们只会发号施令说空话。他公然宣称，我要统治人。海伦娜问生理学研究室主任加尔博士，能不能停止生产。博士耸耸肩， 让机器人代替工作毕竟挺舒服，停止生产机器人，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女人为什么停止生孩子？不结果的花，不结果的花，像噩梦一样折磨着海伦呢。她突然决定升起壁炉，把老罗索姆发黄的手稿烧得干干净净。多明、加尔博士、阿尔奎斯特这些小伙子都来了，他们打开香槟为海伦娜到来十周年祝贺。多明宣布那个成立第一个机器人组织的地方暴动已经平息，罗索姆将在全世界各地建厂生产各种辐射的机器人，由于语言不同，他们将彼此冷漠甚至相互敌视，人类将牢牢地控制住机器人，一个异常伟大的事业开始了。这时总机师法比走进来，递给多明一张传单：全世界的机器人，我们罗索姆万能机器人制造厂的第一个组织宣布，人是我们的仇敌，是宇宙间的亡命徒，我们命令你们杀尽全人类，不放过一个男人，不可怜一个女人，要保护工厂、铁路、机械、矿山和资源，任何时候都不能停止劳动。多明让大家赶快登上乌尔蒂姆斯军舰，没等行动，业务主任布斯曼气喘吁吁的，他说：机器人已经占领了这艘，意思是最后的军舰。透过窗口，他们看见一对对的机器人向这所房子聚拢，他们被包围了，工厂拉响了汽笛，此刻正是当年海伦娜走进多明办公室的那个时间，机器人开始进攻了。像一堵墙，机器人一声不响地慢慢逼近。罗索姆工厂的机器人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所以无数张一模一样的面孔，无数张没有表情的脸，朝着这几个男女走来，像挥不去的噩梦。他们勾住了防御工事，架设了电网，机器人依然在逼近。乌尔蒂姆斯号军舰的炮口也指向他们，业务主任布斯曼主张去和机器人谈判，用老罗索姆的记载生产机器人的方法和手稿作为交换，请机器人允许他们撤离这个岛。海伦娜说他干了一件蠢事，把手稿烧掉了。多明颤抖的手在壁炉里摸出的只是灰烬。您做得对，海伦娜，不再生产机器人了，机器人要死光了。总机师法布利神经质地笑着，而人类将存在下去，20年之后世界是他们的。加尔博士向往着未来，布斯曼不顾众人的阻拦，拿着5亿元花花绿绿的钞票冲了出去，他要收买机器人。然而他触电了，倒在地上，5亿元钞票压在了他的胸口。电灯突然熄灭了，发电厂被机器人攻陷了，枪声、爆炸声骤然响成一片，为了人的尊严，他们拼死地抵抗着。在一切平静下来之后，只有基建总管阿尔奎斯特被带到机器人拉迪乌斯面前，拉迪乌斯让他去盖房子给机器人当差。全世界的机器人，我们推翻了人的政权，我们占领了工厂，掌握了一切，新世界开始了，机器人政权开始了，我们是世界的主人。拉迪乌斯举双臂大声地宣告。基建总管阿尔奎斯特被押解着，他挣扎着扭转身躯吼道：你们干了什么事啊？没有人，你们必将灭亡。他说的是真理，机器人工厂开足了马力，但是无法制造出同类。机器里滚出来的是血淋淋的肉块，机器人政府和中央委员会极度恐慌，他们命令基建总管阿尔奎斯特在实验室里寻找复制生命的方法。阿尔奎斯特告诉拉迪乌斯去把人找来，只有人 才能复制生命，延续生命。但是找遍了每个角落，找不到一个人。一个名叫达姆的机器人自愿被解剖，让阿尔奎斯特从他身上了解制造机器人的秘密。解剖进行到一半，阿尔奎斯特手发抖了，他干不下去了，踉踉跄跄地冲出解剖室。不知什么时候，他昏沉沉地睡着了。朦胧中，他听见有人在笑。阿尔奎斯特睁开眼睛，太阳出来了，窗口依偎着一对男女，他们是在那儿听鸟儿歌唱，互相倾诉着从未经验过的心里是一种异样的感觉。那是一种对视着就心痛，轻轻一接触心就砰砰乱跳的感觉。阿尔奎斯特以为他们是人，他们说一个是男机器人普里穆斯，一个是女机器人海伦娜，是加尔博士两年以前制造的。阿尔奎斯特打算解剖美丽的海伦娜，以便掌握加尔博士的配置方法。普里穆斯恳求阿尔奎斯特解剖他，为了海伦娜，哪怕死一百回他都心甘情愿。当海伦娜听说普里穆斯要被送进解剖室，泪珠忍不住滚下脸颊，他轻声说，我去，让你解剖我。他转身默默向解剖室走去。普林穆斯跳过去拦住他，不，我不让。他横眉冷目地朝着阿尔奎斯特吼叫，老家伙，谁也不让你伤害。为什么？我们男机器人普里穆斯有些结巴，但他毫不犹豫地说，他是我的，我是他的。阿尔奎斯长吁了一口气，终于说出来了。他打开房门，你们走吧，海伦娜，你领着他去吧。亚当，去吧。夏娃，你将是他的妻子，你做他的丈夫吧，普林姆斯。外面万籁寂静，男机器人普里穆斯和女机器人海伦娜走了。阿尔奎斯特关上房门。幸福的日子啊，他微笑着打开圣经读起来，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并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儿育女，越多越好，要治理土地，还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有第六日，第六日爱情之日。阿尔奎斯特走到窗前，窗外是洒满阳光的大地。伟大的发明家，你们有什么伟大的发明能同这个姑娘，这个小伙子相比呢？能同这一对男女相比呢？他们发明了爱情，发明了恋人的哭和笑，发明了男女之间的浓情蜜意。大自然呐，大自然，生命永不熄灭，我们自己将死去，各种制度将崩溃，伟大的名字将像树叶似的纷纷凋零，只有你，爱情，将在一片瓦砾之中绽开鲜花，生命永不熄灭，永不熄灭，永不熄灭。 刚才您听到的是戏剧故事《万能机器人》，改写高瑞森，演播雷克生。这次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